念当初风聚于一起，笑说心里大志，但今天相聚数一分，要哭也无泪，再匆匆讲又匆匆追，永远不说后退，让身边生活苦伤悲，竞争令人累，朋友不要泪水，人生本多失意，竞争开始了，追不到也是要追。 由而家到凌晨，香港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二千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靓歌再重聚。 你好，我是 Albert， 电视你好。弹紧钢琴啦，阿坚哥你好。今日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咧，就比较特别嘅。特别嘅原因咧，阿边时你有冇试过做电台主持啊？ 冇啊，啊有试过 啊，即系嗰啲 CIBS 喺第五台。 系啦，咁嗰个节目咧，好有意思啦，因为又俾一啲不嬲都唔系做开广播嘅人，可以自己组织，咁然后咧就可以任何题材都得噶噃，即 系 总之关乎社会啊，所有呢啲主题啦。咁你嗰次系做咩主题？ 黑暗中的音乐，就是每一集咧，我哋都会请一啲视障人士啦，即系佢哋音乐可能好有天分嘅，无论弹乐器啦，或者系唱歌啦。咁我哋都同佢咧，我记得嗰阵时嘥咗好多时间，我哋咧系真系录 live band 嘅音乐，然后就佢哋唱。咁当然咧，要好多后期制作啦，一定唔会好似二千靓歌咁可以即系哇即刻我哋就。即係直播就嚟啦， 係 啦。咁我哋需要可能分 track 錄咁樣咯，就會 慢慢錄嘅。因為佢哋全部係視像噶啦，更加啦。 同埋分享我哋 視像人士，咁佢哋睇譜點睇啊？靠幾個啫喎，全部。 我哋而家發明咗個方法啦。我哋同佢練歌嘅時候咧，你知我哋而家冇興咧演唱會會聽一個 earpiece 咁樣噶啦。 係啊。 咁我哋就有一啲麥咧，譬如我平時我哋 band leader 咧去 lead band 嘅麥咧，係唔會出到街噶嘛，即係觀眾聽唔到噶嘛。咁我哋而家就可以用呢一個 system 咧，用一支咧唔會俾觀眾聽到嘅麥咧，然後我哋就可以咧喺我哋個 earpiece 嗰度咧，直接講讀譜啦，係啊。 一路讀出嚟，而家轉咩 code 咩 code 咁樣， 哇， 哇幾特別喎！咁佢哋都好犀利嘅喎，即係個腦咧係即係一分二用嘅喎， 轉得好快， 即係轉得好快，即係左邊耳仔可能聽你講，右邊咧就彈出嚟嘅咯喎。 咁當然佢哋一定係我哋都有平時恆常咁樣練 band 啊，咁練 band 嘅時候，佢都會對嗰首歌無論個 key 啊或者嗰啲嘅和弦咧，都亦有個概念噶啦。不過咧，始終同我哋唔同啊，因為我哋可以睇譜提我哋自己，但佢哋一唔記得就係唔記得啦。所以我哋咧係可能講我哋提嘅和弦嘅時候咧，咁其實佢都會有啲印象嘅，即係唔會話哇我即刻無端端講一個 chord 佢即刻彈。 咦？咁我頭先咧一路同你一路傾咗咧，即係。突如其來咧，突然間想問一句嘅啫。原來咧你有咁多咁長嘅答案，而且咁清晰，講得咁好喎。我就點解會問你有冇主持過咧？就因為咧，今日我想你主持喎。 哇！真係好特別喎。 咁咧，你主持啦，咁同埋咧就只係唱歌啦，不嬲都唱噶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冇咩其他嘅特別嘉賓嘅，冇外來嘅嘉賓嘅，就我同你啦。咁但係咧就冇兩個人咁多嘅，只係一個半嘅啫，因為咧。我唔解釋原因啦，我就今日咧就即係把聲唔知唱唔唱得歌，我想試一次咧，完全係唔應該發到聲嘅聲音去唱歌得唔得咧咁樣？咁你講多啲嘢，唱多啲歌啦噃。 咁我就咁聽你把聲，我又唔覺得好大問題。 我而家係用緊一啲特異功能， 係 冚住嘅啫，即係沙曬噶啦。我把聲今日唔知咩事，咁即係當然我知道咩事啦。好啦。但是歌曲呢我哋照舊會 用一些最好的状态，希望啊你啊送给各位朋友。而我哋今日嘅主题咧，我想咧，可能我自己嘅心情咧，就是、我想有啲好质朴嘅沙声都冇所谓啦，即系好自然咁样咧，去唱一啲民歌。咁你民歌有中文歌有英文歌噶嘛，系咪？咁我就主要唱晒英文歌啦，因为我都系最质朴嘅系英文民歌，仲要拣一啲好简单嗰啲，耳熟能唱嘅。咁你又唱晒中文好吗？ 好啊，好啊，好啊。 民歌味道 ，OK， 你拣一只先。 咁如果揀民歌中文呢，我一定会揀 Albert 嘅歌啦。 吓、啊、点解呀？ 呢首歌其实呢，你唔知你记唔记得几年前我都有翻，即係自己重新 arrange 过翻唱过呢首歌。係啦、嗯。不过呢就淨係 唯一一次呢，喺自己演唱会同埋香港电台有一个 concert 呢有唱过，之后呢就完全冇唱过啦。咁呢首歌呢就係、是、少年梦。当日点解揀呢首歌，因为我觉得好正啊！即系每一个人都系，尤其是我嗰阵时叫做啱啱入乐坛，叫做系咪叫做出碟咁样样。咁所以我觉得哇，呢一首歌好励志，鼓励我自己咯。即系唔系需要同人哋去比较咯，系自己中意去点样去经历咯。 今日就系咁啊！今日希望嗰啲歌咧，全部都系即系发自内心啦，发自真心啦，同埋好 true 嘅啊，要好真嘅，因为咧。即係自己個本分係點樣呢，就當尤其是嗰隻少年夢，我當年少年時代作嘅，出第二張黑嘅中文唱片作嘅，咁所以多謝你演繹呢隻歌播，女版嘅我未聽過，除咗你。 我往日少年，望時光轉眼消逝。心里有愿望，在远方闯他一闯，像星光一现，或长空飞过闪耀，成败我不必惊怕，骑着脱缰骏马。是超越人群，自然远到天涯踏遍异乡，望天中迎着那风暴翱翔，为谁伴我攀险进水，伴我转瞬一现，醒觉已无言，望有天新的开始，像冲击海浪，如潮涌翻过彼岸，前路我不必惊怕，何惧摩擦变化。超越人群，自然远到天涯踏遍异乡，望天中迎着那风暴翱翔，为谁伴我攀险进水，伴我为谁进水，伴我。 多谢你，多谢你。女版嘅。少年夢 嗰陣時就改咗有少少 swing 嘅感 覺。係啊係啊，即係如果你全隊 band 或者錄唱片咧，就會更加可以千變萬化啦。咁到我咯，即係我都會同你梅花間竹咁樣咧，一人唱一首啦。我唱曬英文嘅民歌，因為好多朋友咧都長年 他们都有意见给我，就是说哇现在很难听到，也都很少听到了一些英文的文歌，尤其是如果这样现场揸住个吉他咁样质朴嘅咧，再加钢琴，再加 synthesizer 咁啊，好少有嘅。咁我哋最中意系咁啦，因为呢个系我哋最质朴原始嘅部分。咁所以大家唔好介意我虽然咧唔应该唱歌嘅，但我好想今日咧都同阿 Vince 一齐唱一啲即系我哋发自。即系未时嘅时候，小时候嘅时候咧唱嘅歌曲，呢只咧就系、是、其实本身就唔系正正式式嘅民歌嚟嘅。以前咧，阿坚哥你知咧 ，Everly Brothers 系流行乐嘅，但系佢哋两个嗰啲歌咧就系好民歌嘅，同埋咧永远都系两兄弟，因为两兄弟嚟噶嘛。 都有啲似 嘅。唔系佢直情系两个作嘅时候咧，已经系一唱一和。你知啦，如果流行曲咧好少一唱一和嘅，但系民歌就全部都有和音噶嘛。咁所以呢只叫做。有一其實有幾隻嘅佢哋，咁有啲 Devoted to You 係佢哋噶啦，全部都名曲嚟嘅。呢只叫 Let It Be Me， 但係可以變成咗好抒情、好質朴嘅唱法，尤其是彈住個好細個嘅吉他。I bless the day I found you, I wanna stay around you, and so I beg you.Let it be me. Don't take this heaven from one. If you must cling to someone now and forever, let it be me. Each time we meet love.I find complete love without your sweet love. What would life be? So never leave me lonely. Tell me you love me only, and that you always.Let it be me.Let it be me， 等我嚟啦。佢仲有一隻，一陣間我都再上場，因為 Everly Brothers 嗰啲歌咧好抒情，好好聽，個旋律好 catchy 嘅，即係好容易咧就會記得佢嘅優美嘅旋律，好獨特。所以佢哋以前嗰啲歌咧，成為咗我哋民歌界咧就經常唱嘅歌，因為有和音啊嘛。好。咁唔好意思啊，一讲嘢咧就好沙啦，话声。 找回一些清一点的声音来等一等先。是边时？ 好啊，咁我哋留一落一阵雨先。 嗯，啊好啊，咁啊清啦，咁啊清啦，可以洗滴嗰啲尘埃，洗滴嗰啲沙沙石石，系嘛？你知啦，落完雨，跟住即系周地泥泞噶嘛，好多沙石嘅，用歌曲嚟洗滴都好。 不过呢一阵雨咧，有少少冻嘅，送俾你哋一首浅浅嘅歌曲《冷雨》。细雨纷纷，仿似是雾弥漫。跳上跑车，远直奔海滩。似怕自己水泊懒又慢，来又往，动作好刻板。上风进开风吹，脸上觉得少许冷，骤然顿感新的感觉，活跃于心间脑间。风吹过短发乱飘遮两眼，溅起水花似滑浪湖海间，轻轻快快车载着我往前行。挡风玻璃免我风吹伤眼，似见音波飘荡空气间，似觉歌声荡漾于心了。车速仿似突破了时限，配角潇洒像置身清风间，又让乐曲车厢中播着看天色将晚，自由幸福将青春快乐寄予歌曲间，歌声片刻 好清新的味道，咁啊改编自一只日本歌嘅，啊日本歌嚟嘅。咁啊冷雨之后咧，我哋有一只都系头先应承咗唱 Everly Brothers 嘅另外一首名曲，叫做 Crying in the Rain， 都系落雨。I'll never let you see.The way my broken heart is hurting me I've got my pride and I know how to hide all my sorrow and pain. I do my crying in the rain. If I wait for cloudy skies, you won't know rain from the tears in my eyes. You never know that I still love you so, though the heart is remain. I'll do my crying in the rain. Raindrops falling from heaven could never wash away my misery. But since we're not together, I'll look for stormy weather to hide these tears I hope you'll never see. Someday when my crying's done, I'm gonna wear a smile and walk in the sun. Maybe a fool, but still then darling, you never see me complain. I'll do my crying in the rain. Raindrops falling from heaven to never wash away my misery. But since we're not together, I'll look for stormy weather to hide these tears I hope you'll never see. Someday when my crying's done, I'm gonna wear a smile and walk in the sun. Maybe a fool, but still then darling, you never see me complain. I do my crying in the rain. I do my crying in the rain. I'll do my crying in the rain.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架专线小巴晚上在元朗近住营点对开失控撞驳翻侧，至少七人受伤。警方说晚上近八点半接报，一架专线小巴沿住青山公路元朗段西行，驶至近营点对开的时候失控翻侧，车上乘客一度被困，其后自行离开车厢，在路边等候救援。深中通道下午三点正式通车试营运，由于多车试行新通道，在中山的通道入口前路段整个下午都非常挤塞。本台记者乘搭旅游巴下午三点半从石岐市中心出发，到晚上七点半才上到深中通道大桥。有旅行团旅客说今日行程有些瑕疵，日后会再找机会试行深中通道。另外有团友说能够在开通首日上深中通道看一看属于历史时刻，仍然感到开心和兴奋。有旅客說以十分計今日行程會五分，十分地方是塞車。旅行社負責人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說塞車情況是意料不及， 原本預計通車首日難免會較多車，估計行程或需要兩個鐘頭，但結果花上四個鐘才能夠進入通道入口。他說會同旅行團旅客商量應否押後行程兩三個星期，又或者要做好塞車的心理準備。內地商業航天公司天兵科技在河南巩義進行火箭發動機試驗，期間發生故障，箭體從空中墜落起火。央視報導，箭體散落物引起局部區域著火，散落物落在安全布控區內，火勢已經得到有效控制，經初步排查沒有人員傷亡。事發在下午三點多，天兵科技在巩義綜合試驗中心進行天龍三號運載火箭指吸傳系統試驗，其後有多名民眾報稱見到有物體在空中墜落，並且傳出爆炸聲。公司事後發聲明說，試驗過程之中指吸火箭正常點火，火箭箭體與試驗台連接處結構失效，指吸火箭脫離發射台，升空之後箭上計算機主動關機，火箭跌落在距離試驗台西南 1.5 公里的深山之中，箭體跌落山中之後解體。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局部地區有雷暴，最低氣温大約28度，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幾日，日間持續酷熱，天色漸轉晴朗，星期二仍然有幾陣驟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嗱，好嘢唔怕讲，呢单嘢特别要开咪讲。我揾到茶档嘅接班人啦。 嗯哼， 寻日我去茶楼饮茶，有个阿婆搭台，嗌咗碗云吞面。你知唔知个伙计做咗啲乜嘢啊？ 点先？ 佢揾把铰剪，即刻帮手剪开啲面，仲拎定只碗仔俾阿婆啊！ 哇，好细心、啊！ 今时今日嘅服务就系要呢啲咯。 我最中意听呢啲感人嘅古仔啦。 记得听埋呢个古仔啊！ 今时今日做多一步，好客之道。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摄影家兼收藏家黄桂权医生在2021年将他的私人珍藏静观楼当中超过1000组以中国书画为主的艺术品捐赠给香港艺术馆，和公众分享。 呢批藏品记录咗呢一位摄影家喺创作上嘅蜕变，见证佢点样喺中国艺术之中吸取养分，突破巨像摄影嘅限制，进而追求不似之次嘅艺术境界。 黄医生咁佢就话：我以不似之次为真似，追求朦胧美。咁其实咧，佢亦都系被黄宾虹启发嘅啦。吴冠中亦都讲过啦，美咧就系美在似与不似之间。其实20世纪嘅时候咧，好多中国的艺术家都是在抽象和巨像之间去到不断寻索。 在不似之似静观楼藏光影与墨痕展览当中，观众可以同时欣赏到黄桂权的摄影作品和他珍藏的书画艺术，细味这位摄影家的美学世界。 展场共分为三个区域，再请香港艺术馆馆长虚白斋麦永文介绍下。 首先咧，就系佢追求大自然嘅美嘅第一个区域，叫做静默灵动；第二区咧就叫做风骨墨痕嘅，可以睇到咧中国书画咧构图啦，或者用墨用笔咧系点样影响咧佢嘅摄影。最后一区咧，亦都系最重要一区。头先讲过啦，佢追求嘅朦胧美咧，其实咧就喺一个富彩像环最尾个区嗰度咧可以见到嘅。我哋会见到一啲非常抽象嘅作品，亦都系佢好巅峰时期嘅一啲作品嘅。 不似之似，静观楼藏光影与墨痕展览， 香港艺术馆四楼静观楼藏品厅。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夜月冷冷孤清照，平原寂寂凄风笑，寻寻觅觅四处找不见，庸庸万籁我听不见，茫然的心仍未放弃那段情，思念柔情难舍没法断，在寂寞万里多凄怨，微微寒夹着丝丝恋，无从入睡每晚辗转，为冷上淡淡结意酒轻暖，无情秋风吹强烈刺向我失方寸，盼飞雁传来情思梦里意，任日夕渺渺心痴怨，人全忘入夜披衣暖，难忘旧日满载痴怨，情怀旧物满记依恋，情遗憾太多留着我星星愿，这深夜默默回忆又再现，地上散满花千朵，重重叠叠不忍见，谁人夜静看这张脸，谁人望着也带哀怨，人如花任细雨打千遍，绵绵长雨像爱恋，独坐冷冷沙窗边，年年月月都不变，难挨寂寞过每一秒，愁愁闷闷倍觉凄怨，还期待寄我诗，寄我半句诗，细数以往那段情，天边冷月像笑我与情痴没法断。 呢只就系《Sound of Silence》嘅中文版，都系唔系啲香港可以买到嘅公开版，亦都系多谢阿黄妙媛同我哋作嘅歌词啦。咁佢就系阿郑武光老师嘅学生嚟嘅，咁啊写呢只叫做《无眠夜》啊，夜晚瞓唔着就可以听啦，《The Sound of Silence》嘅《无眠夜》。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头先我都解释过啦，就因为我唱晒英文嘅民歌。而阿 Vince 咧就會唱中文嘅民歌，好唔好啊？咁當然啦，我唱英文民歌就係好似我以前讀中學嘅時候就係咁噶啦，係咁嘅話，堅哥唔好笑喎、啊。我哋嗰陣係小學生嚟嘅啫喎，咁啊即係彈嗰啲吉他咧就係呢啲啦。我特登揾呢一個當年嗰個牌子嗰個 model 嘅吉他翻嚟彈，咁嗰啲聲音咧就冇咁即係專業嘅。但是我覺得仲中意啲，好質朴。 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A million tomorrows shall all pass away ere I forget all the joy that is mine today. and I'd be a rover. You know who I am by the song that I sing. I'll feast at your table, I'll sleep in your clover. I guess what tomorrow shall bring. 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 A million tomorrows shall all pass away ere I forget all the joy that is mine today. I can't be contented with yesterday's glory. I can't live on promises, winter to spring. Today is my moment, right now this my story. I'll laugh and I'll cry and I'll sing. 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 A million tomorrows shall all pass away ere I forget all the joy that is mine today. 呢个 today 啦，就系我哋从后经常唱噶啦，亦都唔知点样传咗好多代都仲系识唱呢只嘅。而家我唔知啦，真系 I'm not sure。而家可能未必识啦。咁但系咧，我觉得 today 呢只歌咧，全世界最流行嘅地方咧就系香港。因为外国不是很流行的，他们不是很识，即是他们不是不识，但是有人翻唱的，但是少咯，同埋即是基本上不会在流行榜或者经常有人演绎的这样。就我只知道有三五个歌手重唱过这只歌的。好啊，咁但是香港呢就真是学生都唱过咁滞嗰阵嗰阵。 毕业礼啊。 尤其是我啦，我是即是很喜欢唱 today 的。现在都仲是很奇怪，有些歌呢是令到你入心入肺之余咧，就我一唱出咧，我就会自己感动，自我感动， 时光倒流， 少少起鸡皮嗰种嘅，系好得意。咁啊，我哋今晚嗰啲民歌咧，都系出于即系自然嘅memory 里边啦，抄翻出嚟啦，嗰啲以前嘅一路有啲印象。你喺学生嘅时候都应该可能会有唱 today 嘅。 我唱嗰首已经是系啦，有一半是中文歌词嘅。 哦，我知道 系啊，一首改编嘅，咁佢都系有啲有其中一段是 today 嘅歌词咯。 嗱，好个 idea 好好啦，梁咏琪谂咗即系话我佢读书嘅唱 today 啦嘛，咁佢读书嗰阵，咦，不如我而家有新歌咧，就咁唱咧，就变咗相对无言啊嗰啲啦。咁如果佢改編咗就好有新意啦，即係新加舊呢、這個歌咧都叫做 today 啊， 係但係情懷一樣咯，我覺得 係啊，多謝。 離開這一刻，感覺不會忘記，朋友抱擁告別，明天各自遠飛，難得。伤感依依不舍顾虑，重拾昨天乐趣一堆，曾经每一天相约走未离去，陶醉美的故事互相勉励去追。 别了依然相信以后有缘再聚，未曾重遇以前要珍惜爱自己，在最好时刻分离不要流眼泪，就承诺在某年某一天某地再见。 Today, while the blossoms still cling to the vine, I'll taste your strawberries, I'll drink your sweet wine.承诺在某年某一天某地点，别了依然相信以后有缘再聚，未曾重遇以前要珍惜爱自己，在最好时刻分离不要流眼泪，就承诺在某 咁嘅民歌真系一代传一代，呢、这个梁咏琪嘅版本咧就啲好有意思啊！咁佢就即系话有呢种情怀，不过咧又出新嘅歌，有新一代嘅同学、新一代嘅学生一路咁样咧，喺离开嘅时候咧，大家都依依不舍嗰种感觉啦。 系啊， 都系叫做 today 喎吓。 系啊，都系叫 today 啊。 系啦 ，today 永远都系新噶嘛，吓、啊，即系比个 tomorrow 系旧少少，不过咧就新过 yesterday。好啊，今日如果你讲起民歌，我今日咧就都讲啦吓，我突然间个感情咧就好想唱翻晒一啲弹吉他嘅最 simple 嘅，我叫做 simple folk， 即系一啲好简朴嘅民谣啊。其实好深嘅民谣都好多嘅，即系好多字嘅，有啲国啊，即系我哋唱嗰啲外国嘅民歌，譬如 American Pie 啊、Danny Song 啊，咩都好多字嘅。咁但系呢啲咧。啲字又少啦，又唱嘅內容咧就好質朴嘅，好簡單嘅。譬如話佢啊，見到只黃色嘅小鳥，咁佢咧就會即係聯想咗好多嘢。你又好啦，黃色小鳥你可以飛到去即係好遠嘅地方，你好自由啦。咁但係咧我就慘啦，我就失戀啦，喺呢一度咁樣啊，冇女仔中意我啊，走咗咯佢咁，即係嗰啲啦。咁呢啲以前嘅民歌都係好簡朴，好簡朴嘅。歌名叫做 Yellow Bird， 黄色的小鸟。 Yellow Bird up high in banana trees， Yellow Bird you settle along like me， Did your lady friend leave your nest again？That is very sad, makes me feel so bad. You can fly away in the sky away. You're more lucky than me. I also had a pretty girl. She's not with me today. They all the same, those pretty girls. Take tenderness then they fly away. Yellow bird up high in banana tree. Yellow bird, you said all alone like me. Let her fly away in the sky away. Pick a coming soon, pick from night to noon. Black and yellow, you lot another two. They might pick you someday. Wish that I were a yellow bird. I'd fly away with you. But I am not a yellow bird. So take a hint, nothing else to do. Yellow bird, yellow bird, yellow bird. 嗱，呢只小鸟又飞飞走咗咯，好简单嘅一只。英文的文歌叫做 Yellow Bird、啊、我的很简单的，你呢有没有得最质朴的粤语的文歌、啊 这首呢，这首应该都是文歌来的、嗯、但呢都是有歌手翻唱过、嗯、原唱呢应该叫做陈迪康、 哦、陈迪康一定是这一只的， 是啊，伤心的小鹦鹉，因为你唱起雀仔我又想起这只小鹦鹉， 伤心的小鹦鹉。 初初相识那日恋一日，同去看斑马与大笨象，大树下有抱白绵羊，听鹦鹉的歌唱，共你彼此欣赏快乐，我俩共赏，求再与你相见已变做愿望，漫步骤雨下淡然尽望，听鹦鹉的歌唱，难再与你相见，你他乡奔往，盼会有书信，我日望夜望，身边的知己都咁样讲，只会心凄怆，我的心真的充满凄怆，自你迁居他乡。如你有兴趣，我对你讲一下近况。对你最爱那斑马，天天都去探访。离别你，那只畜生不悲伤，我每次都会抱抱那白绵羊。笼中的小鹦鹉不肯再歌唱。伤心的小鹦鹉想起你不歌唱，近接故友快信说到你对我淡忘，还建议我今次应该点样，从他的口中得知一切真相，稍添凄怆，欲照通通销毁，只剩得三几张，求与你相对一张摆放，将一张摆于睡床前，一张我身边放，那天天清风爽，往昔快意再响，出去看看，看你最爱那斑马，今天可会悲伤？无奈那只畜生不悲伤，我要再紧抱你，抱过那白绵羊。笼中的小鹦鹉，今生也不肯唱。伤心的小鹦鹉，今生再不。歌唱。 伤心的小鹦鹉，今生再不歌唱。那天天清风，爽黄色快意再响，从岛外与你到过每一处去看看，看你最爱那斑马，今天可会悲伤。 睡着寻梦去，花已散落美梦里。晚风吹过千千片，两心牵牵，爱暖风里轻打转，美满春天。美景怎会终改变，你说转眼将走远，心已碎落随梦转，花已散落美梦远。昨天的你竟走远，再不相见，每天都会想起你，满载挂念。盼得风顺时飘远，送你牵挂千千串，车盼那日能遇见，车盼那日再遇见。 呢个歌咧原本咧系一首非常之经典嘅怀旧民歌，叫做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啲花去咗边度啊？咁但系呢个中文版咧，即系我哋自己嘅版本咧，就多谢庞伟文，真系填得好啦！用广东话，用粤语咧写出呢只叫做《梦里花落知多少》，《梦里花落知多少》，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 我哋有花落。有没有雪花飘下来呢？我想凉浸浸一阵喎，天使。 有啊。 嗯，我好中意。 好似雪咁白。 系啦，我点唱？点唱啊？天使咧唱晒啲男仔歌。当然呢只叫做《雪中情》。 明了真心，爱未吻。 从来莫信任真心做共人。我看见雪花飘时，对你的爱从更深。 忍不住跟你一起唱的，即是想拥抱着这些雪花。雪花本身好像很冷，但是呢这个歌给我们的感觉，或者是令我想起一个当年的一个场景，即是亲身经历。应该落雪很冻的嘛，但我当时很温暖，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呢我有一年在这个即是落基山脉下面，那就在一个山上面一个即resort 酒店嗰度咧，佢室外咧有一个好似温泉咁样嘅温泉浴嘅，露天嘅、哦。咁、你谂下咧，但系嗰啲落基山脉冬天嚟嘅，之前落雪，但系咧我就浸喺个温泉嗰度，哇！即系唔知点样形容，我一啲都唔觉得冻啦。当然，咁啊，仲有时咧会特登离开个水面，之前咧行上去。一路迎住啲雪咧揼落嚟，即系一路咁飘落嚟，然后咧个身咧仲系出烟嘅，啊咁啊，即系呢一种感觉咧真系好奇特，所以咧系冻得嚟好暖就系呢种感觉啦。亦都令我谂起呢一只跟住一只民歌啦，咁啊你 inspire 咗我，有只民歌咧好好嘅，我中意。如果我系英文老师咧，即系小学嘅英文老师咧，我就一定会教佢哋唱呢只歌，因为呢一只英文嘅民歌咧叫做 All Kinds of Everything。即乜嘢都有嘅，各样嘢都有。其中咧第一句就系 snowdrops and daffodils， 就系落雪、飘雪同埋水仙花。里边仲有好多嘅生字咧，好靓嘅生字，好简单嘅，但系咧可以写晒我哋大自然周围嗰啲美景。每一个英文嘅生字都系好漂亮。 snowdrops and daffodils。Butterflies and bees, sailboats and fishermen, things of the sea, wishing wells, wedding bells, early morning dew,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remind me of you.Seagulls and aeroplanes, things of the sky. Winds that go howling, breezes that sigh. city sights and neon lights, gray skies are blue.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remind me of you. Summertime, wintertime, spring and autumn too. Monday, Tuesday, every day I think of you. Dances, romances, things of the night, sunshine and holidays, postcards to write, budding trees, autumn leaves, a snowflake or two.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remind me of you. Monday, Tuesday, every day I think of you. Dances, romances, things of the night, sunshine and holidays, postcards to write, budding trees, autumn leaves, a snowflake or two.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remind me of you. All kinds of everything remind me of you. 哇，即系好似春夏秋冬嘅所有呢啲大自然嘅景物咧，都在这首歌里面真的很多图画出现，十足就好像我小学的时候学唱这些歌，然后就一路图画堂就画晒出来。总之就这一首歌就很适合小朋友学英文唱文歌。All kinds of everything, 什么都有了。好，跟着我又想听一首粤语的，今天就全部将粤语歌由我去点唱，点啊边时就演绎回我们的粤语民谣。民歌味道的歌出来， 这一首就是城市民歌里面的，应该 是 你问我啦，你问我啦，即是应不应该是几时出现的，那 些 是曾路德的歌啦，叫做骤雨中的阳光。 哦，那他没有规限了去城市民歌，因为他不是参加那个比赛的。这一首歌就是丽的电视呢，以前有个剧，那就小田歌，即是黎小田就很厉害的。咁佢所知道嘅音樂咧，同埋佢嘅即係佢個音樂思維咧，唔係一定單一嘅。佢即係當然佢係夜總會嘅大樂隊出身啦，啊咁啊跟住入咗麗的電視做音樂總監，咁啊好多歌都係佢作嘅。咁然後咧就由一位菲律賓籍嘅我覺得佢係超級音樂人嚟嘅，啊就係奈奈奧坎布奧金寶咧就為佢編曲。咁所有呢啲歌咧就好多唔同嘅風格。而且咧，好有好 class 嘅佢哋歌，咁呢一隻好民歌噶啦，擺到明咧，佢係想寫一隻民歌，咁就寫咗呢隻民歌咧做插曲。 羡慕。 其实你不需暗示，谁能像我明白你？不管那时骤雨下，此时爱在一起。 雨中的阳光，不过头先讲话系插曲咧，谂下谂下都系错咗嘅，因为嗰个剧咧直情叫做《骤雨中的阳光》，咁所以呢支系主题曲嚟嘅，咁啊曾路德主唱啦，主演嘅知唔知边两个啊？阿坚嗰阵你成日翻工弹音乐，有冇时间睇电视噶？ 梗系冇啦， 梗系冇啦。咁咧其实主演咧就系阿陈秀文啊， 哦， 同埋阿。是不是林國雄啊？叫做 好，應該是啊，印象之中， 是啦，是啦，是啦，即係佢哋一 pair 噶嘛嗰陣， 好記性啊！ 因為即係遲我少少嘅年代，差不多嘅年代啦，咁佢哋演劇，咁但係嗰陣應該係七十年代定八十年代初啦，唔係好記得啊。總之咧係一個幾出色嘅電視劇啦，係麗的電視嘅。跟住落嚟咧。你有骤雨中的阳光啦吓，我就唱翻一只阳光季节啦。咁其实当然系英文歌嚟，我今晚唱晒英文歌，我哋香港流行嘅英文歌。呢只歌咧就系、是、以前有一个歌手叫做 Terry Jackson， 七十年代初嘅时候咧，佢就唱咗呢一只歌。呢只歌咧，好似有啲版本好似好似好轻松咁样嘅吓、就。Westlife 都翻唱嘅，咁就，但系咧，其实嗰个内容咧，就我每一次唱都好伤感嘅，因为，佢系讲一个嗰、那个歌手咧，佢就嚟离世啦，咁就叫晒啲亲戚朋友咧逐个讲啦，唉，多谢你点样点样，咁即系好唔舍得噶，咁诶，其实有啲伤感，不过一只好精彩嘅歌叫做《Seasons in the Sun》。Goodbye to you, my trusted friend. We've known each other since we're 9 or 10. Together we've climbed hills and trees. We learned of love and ABCs. Scanned our hearts and scanned our knees. Goodbye, my friend. It's hard to die when all the birds are singing andSky. Now that the spring is in the air, pretty girls are everywhere. Think of me and I'll be there. We had joy, we had fun, we had seasons in the sun. But the hills that we climbed were just seasons out of time.

截至下午三点，中心已经联络天瑞一村超过1200个住户的超过3000名住客，未有发现怀疑个案或者新增的相关个案。食环署和房屋署人员昨天上午到村内视察，加强灭蚊和防蚊工作，并且建议清洁营办商人员加强防蚊措施。中心亦都联同食环署人员，昨晚在天瑞社区中心举办健康讲座。水利部发出的汛情通报显示，连日嚟西江、长江、太湖相继发生偏好洪水，长江流域、珠江流域、西江、太湖流域等地的98条河流发生超警戒洪水。水利部预测今日至到星期二，长江中下游、太湖流域和西江中游将会持续出现强降雨。水利部组织防汛会商部署长江、太湖、西江等流域防汛工作。水利部共有九个工作组在一线协助指导地方开展洪水防御工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持续酷热，天色渐转晴朗，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 爱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组长李慧琼， 为社区的未来出力，其实同时就是为香港而出力。做得好，一国两制做得好，自然就为国家民族复兴是贡献一分力量。 无论多远，难关多么艰辛，仍未觉惊怕。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九点，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讲起森林，大家可能即刻联想到郊野公园，但是城市入面都可以有森林的。城市森林的管理和可持续发展是城市规划的大趋势，怎样才可以做到可持续城市林务呢？交俾长春社高级保育主任曾令希 Thomas 介绍下。 咁城市林务嘅可持续发展咧，就唔系话一朝一夕就可以做到嘅。咁我哋先要了解咗社区入边树木资源同埋社区持份者对城市森林嘅需要，并且制定一啲可以达到预期效果嘅城市森林管理策略啦。咁继而就可以达到环境、社会同埋经济上咧可持续嘅功能同效益。咁而要做到可持续嘅城市林务咧，市民同埋持份者对城市森林嘅认知啦、支持同埋参与咧都好重要嘅。咁我哋希望市民可以透过唔同嘅方式，由了解啦去到欣赏，咁就继而一同咧就系保育翻我哋嘅城市森林。 赛马会识树伶人喺七月会举行树木升级再造工作坊，除咗用回收得嚟嘅木材制作木凳之外，Thomas 都希望參加者可以藉住呢個機會認識城市森林有幾咁重要。 咁城市咧同埋邊陲地帶上面咧，所有嘅樹木其實都係城市森林嘅一部分。但係咧，樹木總有一日咧就會老化啦，甚至係死亡。 咁所以老化咗嘅树木咧系有需要移除，并且重新种植翻一啲合适嘅树种，去维持翻我哋城市森林嘅嗰个功能嘅。而移除咗之后嘅树木咧，都依然非常之有价值。咁透过升级再造咧，呢、这个价值就可以得以延续啦。 树木升级再造工作坊，7月13、19、24号，赛马会长春社读满琳琅。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佢哋总有一个喺咗紧， 因为呢个服务咧，咁就我哋都做咗几年啦，就系帮即系譬如啲㓥房啊，或者系啲长者啊，或者啲唐楼住嗰啲居民。 为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7周年，粤港澳大湾区之声、香港电台联合制作《行路香港》， 深入呈现区议员解决基层问题嘅过程。 7月1日至7月5日早上11:10，香港暖流节目时段内播出， 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五台电台电视同步直播。 落叶尽黄，暮色一片，乍见夕阳挂天边，情深似海，也告吹也幻变，未知晓世事难预见，旧路徘徊望可相见，纵有诺言难兑现，如今脑海泛起的那字句，是当天一句话，再见。 原本是 The End of the World， 我这个版本叫做一句再见。我们经常都会讲再见的啦，每天都讲的啦，是喂。再见咧，听日见咧，即系吓嗰停咧。我哋呢个节目完咗都会讲晚安再见噶。不过下个礼拜日我哋又嚟咧，唔使惊。我哋经常会再见嘅。再见嘅除咗有真实嘅约会之外咧，系一种情怀，同昨日嘅情怀讲再见。而家凭记忆可以同佢再相遇。边时？你的童年往事， 我童年往事，我记得我只是睡觉。 有个离谱， 是啊，我真的很难睡的。 哇， 真的没办法。 所以天生的， 不要记得小时候看的卡通片是说什么的。 哦，次次都是看看就睡了。 是啊。 哦，即是这些，原来有这一种的幸福的病态嚟喎，呢啲系 系咯，所以就系 啱啱调转就瞓唔着就惨噶嘛，系咪啊？ 系咯，都其实都几幸运 嘅，咁 由细都系瞓到好冧咁样，又唔会点样喊嘈爹哋妈咪啦。 系啊，真系好乖啦。好啦，你在梦中怀想话你少年时代梦中所见咧？ 系啦，希望唱呢首歌都唱到你嘅童年啦。 蝶翩翩，半空秋千，夏日炎午里有蜜蜂飞过，没有我在欢声高歌，运动场上破铁闸下了锁，真可惜先生不会懒惰，放学有数不清的几套功课，千斤的书包载满了书籍，童年就是如此经过，作社食品真多，眼闭财富却每日得一个，下了课幻想躲躲，望着墙壁去发梦乐趣多，真可惜初恋心里对象，每日见他都不敢倾诉清楚，知不知之间载满了心事，童年时就如此经过，夜已晚 就讲紧功课，但为何每次到夜都抄错？就似我大考的一天，样样题永远发现做错咗。时光有爸爸千篇教导，每日我听他心中只觉啰嗦。不知匆匆匆已到了今日，童年时就如此经过。想起当初，夏日炎午再有蜜蜂飞过，但我也未很高过，就像人故意里面下了锁。心心中只想起那故旧，那志气重重，今天改变得多。匆匆的当天太快已消逝，童年时就如此飘过。匆匆童年时就如此飘过。 慢慢飘过咗嘅系童年往事。啊，嘘一声就到咗而家啦，啊，就系火车。火箭般飞快的时光飞逝， 一段等于十年。 系啊，而家因为真系有有嗰个高铁啊嘛，啊呢个时代系咁噶嘛，即系越系而家咧就越系觉得时间快嘅。我唔知道你觉得点啊？咁啊，时间当然系快啦，但系希望佢时间又有佢时间走啦。但系我哋嘅心境咧，唔需要一定搭呢一班火车嘅。我哋唔系一定要停留，但系我哋要保持我哋嘅年轻嘅心境啦，即系所谓 young at heart 啊嘛。咁以前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就有啲超级巨星啊，咁啊再之前咧有披头四啊，有再前咧有猫王啊咁样，跟住咧就有我都几中意奇里夫理查嘅，因为佢把声音好温柔啦，啊，唱歌又清新啦，咁同埋佢都唱咗有啲咧好似民歌咁样，我所以特别留意。佢最 hit 嗰只咧就叫做《萬年青》嘅《Evergreen Tree》，咁歌詞講得好好啦，好簡單。佢話希望我哋嘅愛就好似一棵萬年青一樣 ，Stay evergreen and young as the seasons go。Will our love be like an evergreen tree? Stay evergreen and young as the seasons go. Your kisses could make love grow like an evergreen tree. Blue.In the summer sun and winter snow. Oh, weathered branches will blossom, dreams for me and you. Our tree of love will stay evergreen if our hearts stay ever true. Oh, darling, I love you so, don't you know that I'll be true till the leaves turn blue on the evergreen tree. Like an evergreen tree, stay evergreen and young as the seasons go. Your kisses could make love grow like an evergreen tree, bloom in the summer sun and winter snow. Oh, where the branches will blossom, dreams for me and you. Oh, tree of love will stay evergreen if our hearts stay ever true. Oh, darling, I love you so, don't you know that I'll be true till the leaves turn blue on the evergreen tree. True when the leaves turn blue on the evergreen tree. On the evergreen tree. On the evergreen tree. 呢啲往事咧，就随住时间而飞逝咗添。不过好彩，我哋嘅心态咧依然都系 stay green, stay evergreen, 永远都系 stay evergreen and young 咁就好啦。大家最重要咧就系唔系睇个身份证啊，几多岁，系个心境，开心就得啦，豁达就得噶啦。Evergreen Tree 之后呢，一阵间我想起都会唱另外奇里夫利查的歌，是我最喜欢的。不过现在又回来呢，又我又到我点唱啦。我要在边时今天呢唱晒啲中文嘅民歌。平时我唱㗎嘛。咁今日呢全部女声版好听㗎。 是啊，呢个 Evergreen 呢，咁我就想起呢个绿色啦。 绿色哇好多喎、啊、绿色嘅民歌多到无论咁多波。 咁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咧，就有一首啦， 啊， 就系、是、青葱啦。 哦， 虽然咧佢唔系真系青色嗰个青， 你系煮餸啊？你中意？系咪送棵葱俾我啊？ 唔系，因为呢首歌咧，咦，第一次，我第一次唱呢首歌。 系啊，我冇听过你唱。 你都未听过女仔唱呢首歌？ 我都未，都未，我唔知点解我嗰啲歌。好似是男仔唱的喎，成日都系啊， 系咯，比较 其实男仔都系得一个咋，都我冇听过人唱啲青葱，诶，呢只真系好好嘅，成日卢国沾嘅歌词。 有时觉得都市嘅生活实在太烦嚣，倒不如一个人喺郊外散下步。平原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宁静，草青葱，遥遥几点山风。路上有个牧童行过，碎披散在两肩，归家不怕路已湿，障碍初秋已渐浓。几多秋天都跑过，然后也去匆匆。回顾我过去，然后 双手空空，从没有细心的欣赏，我一生不轻松，但是我到此光一天更喜欢间中。平原静静下着雨，同时吹起西风，田园和道轻轻摆，遥遥看似浪头东，极目远远望丛林村，高山低处亦有山，高山高处亦有山，雨中悠悠更迷茫，几多高山都跑过，仍没有到顶峰，回顾我过去如蚂蚁在爬动，从没有细心的推想，上高山不轻松，但是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间中。上高山不轻松，但是我到此高山峰更喜欢更重。 有没有试过种嘢耕田啊？ 有啊，中一的时候是园艺学会的我。 哦，你在学校学即系写写嗰啲文章讲园艺啫，系咪啊？ 唔系啊，通常咧中学咧嘅后边咧，即系好似 喺个平台天棚啊咁样咧。 又唔系、哦，佢系总之系球场嘅后边咧、嗯，有一笪细细嘅嘅地方咁，就有啲铁丝网拦住，然后入边咧就种嘢咁样咯。 系啊，即系差唔多，而家好多学校都有噶啦。 有啊，而家大啲。 就 啊， 有啲鱼菜共生啊，有养鱼啊，乜都有嘅。咁啊啱嘅，因为呢啲知识咧。你淨係喺書本度學唔曬，咁我哋以前就冇啦，嚇、啊！咁而家真係有福啦，而家啲學生。咁你種過啲咩菜？ 我種過番茄啫。 嚇、啊？ 因為番茄最容易種嘅，好似聽人講，係啊。 比較容易啦，粗生啦。 即係唔使點樣成日睇佢嘅。 粟米啊，嗰啲都容易嘅。係 啊。 生菜都好快大嘅。係 啊。 都好嘅，即係而家咧又興咧，即係如果你啲地方細咧，你可以種啲香草啦，即係啲西餐嗰啲香草啊。即係唱 Scarborough Fair 嗰啲有曬 ，Passage 即係嗰啲全部嗰啲香草咧都可以種，咁誒掹幾條嚟咧自己煮下西餐啊咁都得。咁當然啦，可以種嚟食啦，誒種生菜，種咩菜都有人種，而家都好興㗎啦嚇。咁當然頭先只歌咧，我唱嘅時候咧就未興有人耕田嘅，不過我已經中意上高山山耕田啦，開始啦。我相信可能我真係喺香港除了在新界住那些啦，咁啊，即系冇乜都市人去耕田嘅，可能我是第一个。好，唔紧要，你向咗高山嗰度咧，远离咗个市区，有缘再见啦。而家我想唱只有缘再见啊，因为咧呢只都是奇里夫里察的歌嚟嘅 ，Cliff Richard 嘅 Visions 就有呢只中文版，非常喜欢呢一首歌，中英文我都喜意。梦在眼前，但想 幻变，风雨岁月人事沧桑变，盼望着那时相见。别与离，问谁幸免，装作欢笑面，但仍泪珠一脸。那月那年相见，When will we meet again? 在飘送。 在岁月的长廊里面越飘越远，原曲叫做 Try to Remember， 这个版本叫做水乡。现在我们去水乡游览的时候，我都会想起这一只由庞伟文所写词的水乡。当然你在地图是找不到这些歌的，今晚全部的都是一些英文文歌改编的中文歌。多谢晒你呢班填词嘅好友，跟住呢只歌咧就我谂咧就老过晒我所识得嘅所有人，因为呢只歌咧原本系只英文歌嚟嘅，呢英文歌咧即系经典啦吓，仲要系旧到咧唔系四五十年代喎，你估系几多年啊？系1918年啊！啊，点解咧？嗰阵咧就系只歌咧原本咧叫做 Till We Meet Again。咁啊，後來好多歌手都不斷咁翻唱，又有杜麗斯代啊、各樣。咁但係佢1918年嘅時候咧，就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咁就講即係一個士兵啦嚇，即係好要上戰場啦，咁啊要希望可以同佢嘅另外一半咧再重逢，所以叫做 Till We Meet Again。但係我覺得我哋一定會相見，總有緣分就得啦。所以我將呢只歌咧就改咗做。写了个歌词俾佢叫做《总有缘》，冇咁伤感嘅，有缘就可以一起噶啦，有缘就可以碰面。总有缘，等到这天碰面，好自然，勾起吉他的弦。自细到大，每年每天，这歌声陪伴耳边。即兴时歌曲慰解挂念，感动时想起往昔的脸，唱到某段。惹人眼前，心头这样暖。忆少年，握手献出友善，早着迷，黑胶唱片打转，那岁月快如擦肩。依然爱未变，从来未听过，因为是1918年的英文歌， 改編的這個新版本，就是當然我們自己擁有，是我自己寫詞的《總有緣》。阿邊時，我們很久沒有唱一些合唱的民歌了，好耐了，真的很少有機會，很少有機會。因為當初你來的時候，我就會教你唱一些民歌和你合唱啦，因為你 不知道咦有些這樣的歌叫什 麼。那時候你會給我功課的，你說，你下次不如學這首歌回來，就會間中教我不同的歌。 那我看看你的記性先，現在考的不是你唱功，而是你的記性。有隻歌叫做，那些朋友可能都會聽過我們唱，就不是十年前那麼離譜的，兩三年咁啦。Don't Cry Johnny， 記唔記得？ 記得。 一隻咧係一隻嘅 country 嘅鄉謠歌曲嚟嘅，咁啊原唱咧即係 Conway Twitty 啊，啲好出名嘅鄉謠歌手啊，同埋 Johnny Lee。咁啊嗰個女仔真係叫 Johnny 喎，所以Conway Twitty 咧即係我啦，我扮演啦就叫嗰個女仔千祈。唔好喊啊！点解啊？你知唔知个古仔好得意嘅？隔篱个女仔喺隔篱住嘅，咁但系太细个，即系未够年龄啊！佢爱上咗即系个男主角啦， 隔 篱 嘅哥哥啦， 隔篱嘅哥哥啦，即系我啦啊！咁咧，嗰个哥哥话：喂，十年后咧，等你大个先，我哋可以试下谈恋爱啊！到时先啦，其实呃住佢嘅啫。咁然后呢个大哥哥就离乡别井，走咗去做工咯。做下呢就觉得咦都成真係成十年都未够，就挂住呢个女仔。咁就返去咯，返去敲佢门啦。点知呢敲门一开门呢，咦点解我嗰个好朋友喺里面嘅，唉你走咗呢我嫁咗俾你个好朋友。 阿John 啊嫁咗俾。唉，真系，所以话有时缘分嘅嘢好难讲啊。咁系啊嘛，佢嗰阵太细个唔得噶嘛，啊唔系几好嘅。好，咁呢只就叫做唔好喊啊 ，Johnny。但系最后喊嗰个咧就系个男主角 Jimmy。 OK，Jimmy。 Jimmy， please say you wait for me. I grow up someday, you see.Saving all my kisses just for you, sighed with love forever true. Joni was the girl who lived next door. I've known her, I guess, 10 years or more. Joni wrote me a note that one dayAnd this is what she had to say. Jimmy, please say you wait for me. I'll grow up someday, you see. Saving all my kisses just for you. Sighed with love forever true. Slowly I read her note once more, and I went over the house next door. Her teardrops felt like rain that day, when I told Johnny what I had to say. Johnny, please don't cry. You'll forget me by and by. You're just 15, I'm 22. And Johnny, I just can't wait for you. Soon I left our little hometownGot me a job and tried to settle down. But these words kept haunting my memory. The words that Johnny said to me. Jimmy, please say you wait for me. I grow up someday, you see. Saving all my kisses I packed my clothes and I caught the plane. I had to see Joni, I had to explain how my heart was filled with her memory, and asked my Joni if she'd marry me. I ran all the way to the house next door, but things weren't like they were before. My teardrops fell like rain that day when I heard what Joni had to say. John 啊，咁衰噶 John 系我老友嚟嘅， 都系 J 字头啫。 系啦，真系 good， 应该要再唱一只啊！我哋 Goodbye Jimmy，Goodbye， 系 喎 ，I'll see Jimmy Goodbye，I'll see you again，but I don't know when。Goodbye。Jimmy, goodbye， 系咁先啦 ，Jimmy 啊，鬼叫你咩？哎呀，即系又懒醒咁样，有人太细个。不过系嘅，嗰阵佢十五岁，但系 Jimmy 其实都系得22岁嘅，所以冇乜脑筋嘅，佢都系吓咁啊，后悔莫及啦。咁啊，呢啲歌咧好得意嘅，咁啊，又系男女对唱。既然啊开始咗我哋男女对唱嘅英文民歌咯，下一只你谂到系边啲咧？都系。即係嗰陣嗰啲民歌咧，好純情嘅，都係講下啲好細個就結婚啊啲咁樣。係啊，呢只叫做 Monday Morning， 係我哋以前唱民歌已經學識，係 Peter Paul and Mary 嘅。Monday morning， you sure look fine。Friday, I got traveling on my own mind. First you love me, and then you fade away. I can't go on believing this Monday morning. Sweetly the same, I'm going to be married next Monday morning. How are you, my fair young maid? Here in this valley so green. How are you, my fair?Young babe, I'm going to be 16 next Monday morning. Well, 16 years old, that's too young for to marry. So take my advice, 5 years longer to tarry. For marriage brings troubles and sorrows begin.Pull off your wedding for Monday morning. Few years I've been waiting against my own will. Now I'm determined to have my own way. And I am going to be married next Monday morning. And next Monday morning, the bells they will ring. My true 又嫁出咗啦！我哋还有一啲合唱歌嘅，好似好嘛？叫做 Laugh at me。 等一等啊，我要揾翻我呢啲 memory 出嚟。就是他原本有唱英文，当然叫做 Don't Laugh at Me， 我就写了一只广东歌词和他合唱。不要笑我，不要欺负我。 I'm a little boy with glasses, the one they call a kid. A little girl who never smiled, cause I got braids on my teeth. And I know how it feels.Cry myself to sleep. 心跟私家圈几个听不清的耳朵，如果是天的主意，你不必取笑我，不需计较那么多，世界同和这首歌。Don't laugh at me, don't call me names, don't get your pleasure from my pain. 将有线献出一些，愿做好关怀的天使。Don't laugh at me.私家圈几个听不清耳朵，如果是天的主意，你不必取笑我，不需计较那么多，世界同和这首歌。Don't laugh at me， 开心什么？建筑于他人。 In Gaza, we were the same. Someday we'll all have perfect wings. Don't laugh at me. 开心什么？建筑于他人的苦楚，将有。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历时七年建造，缩短来往深圳至中山车程的深中通道，今日下午三点正式通车试营运。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贺信，祝贺深中通道建成开通。強調要確保安全、順暢、舒適、智慧運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市場的啟化。有參加首發旅行團的旅客說，好高興日後往中山可以更加方便，不過下午通車之後，深中通道的接駁路段出現嚴重塞車，由中山市區經深中通道回程深圳花了超過五個小時。有旅客形容塞車令到行程出現瑕疵，亦都有旅客說雖然塞車令行程扣分，但仍然很高興可以在通車首日登上大橋。旅行社說塞車情況意料不及，會因應情況和旅行團商量應不應該押後行程幾個星期。運輸署預料明天將有較多跨境旅客使用陸路口岸回港，呼籲旅客預早妥善規劃行程，預留充裕交通時間。署方預計在返港高峰時間的公共運輸需求會較高，乘客候車時間亦都會較長，已經指示公共運輸服務營辦商加強服務，應付乘客需求。運輸署的緊急交通事故協調中心會繼續監察各陸路口岸的公共運輸服務情況，並會透過運輸署流動應用程式《香港出行二》發放最新的交通消息。署方又說，市民可以透過《香港出行二》查閱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出境和入境客車、通關廣場的交通快泊，以及透過港珠澳大橋珠海口岸或者珠海发布微信公众号内的大桥口岸实时通关服务，查询大桥珠海口岸的车辆实时通关情况。天水围天瑞一村早前先后出现两宗具有流行病学关联的本地感染登革热个案，卫生防护中心到最近新增个案的44岁男病人住所调查，他的兩個家居接觸者血液樣本對登革熱病毒呈陰性反應。直至下午三點，中心已經聯絡天瑞一村超過1200個住戶、超過3000個住客，未有發現懷疑個案或者新增的相關個案。食環署和房屋署人員昨日上午到村內視察，加強滅蚊和防蚊工作，並建議清潔營辦商人員加強防蚊措施。中心亦都聯同食環署人員，昨晚在天瑞社區中心舉辦健康講座。匈牙利總理歐爾班和奧地利的極右政黨及捷克民粹政黨共同組建一個新的歐洲議會聯盟。歐爾班和奧地利自由黨黨魁基克爾和捷克不滿公民行動黨黨魁巴比薩 在维也纳召开联合记者会，三人签署爱国宣言，承诺以和平、安全和发展取代布鲁塞尔精英阶层带来的战争、移民和停滞，并邀请其他政党加入这个称为欧洲爱国者的新联盟，需要另外四个国家的政党支持，才能够在欧盟议会获得承认。奥尔班领导的青年民主主义联盟在欧洲议会有11席，奥地利自由党有6席，捷克不满公民行动党有7席，三党在6月初举行的欧洲议会选举中都在各自的国家表现强劲。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几日，日间持续酷热，天色渐转晴朗，但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温度是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有音乐有快乐。 老公做咩系咁睇住个电话又望住个钟啊？ 我细佬咯，话咗今晚过嚟咧，还翻部电脑俾我噶嘛，到而家都未见人。 哎呀，哥，唔好意思啊，迟咗。 哇，你做咩啊？成身湿晒咁样嘅？ 出面落好大雨啊！ 哎呀，大雨你就唔好过嚟啊嘛。 唔得，应承咗阿哥嘅嘢就要做到先得噶嘛。 记得留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全力推动 美电康康大城市小故事。 楼下火烛啊！ 咦，系咁即刻行楼梯走啊！记得带锁匙、手提电话同毛巾。 楼梯好大烟啊！ 快啲用毛巾掩住口鼻，捂低身去另一条楼梯啊！ 呢边都好大烟啊！ 咁翻到屋安全啲。好彩有带锁匙咋！ 快啲用胶纸同毛巾封住门啦！打开向街嘅窗，再坐低打999。 消防员咧，入面有冇人啊？ 消防员嚟救我哋啦！ 云情待破晓。清早似初吻，丛林内鸟声，初春报晓。听众赞唱咏，清新鸟语总赞神气，是留在世间美好音韵。见曙光驱走了灰暗，神下若细沙轻抚我心，听绿野声音，清洗困恼，静天内心，愿重拾笑声。放开忧困， 翻嚟二千零歌再重聚最后一个部分噶啦，我哋差唔多系 morning has broken 噶啦，破晓时分就嚟啦。不过当然啦，还有一整晚嘅，我哋就嚟到凌晨就真嘅。我系欧布拉柯瑞强，我有两位拍档阿坚哥同埋同我一齐今晚大唱民谣民歌。中英文民歌的电视。首先我们找一只以前呢 Phil Collins 的一只很流行的歌，但是之前有人将它当民歌感觉这样演绎的了。我洗过的时候在那些民歌比赛已经有人唱这一只歌，叫做 A Groovy Kind of Love。 When I'm feeling blue, all I have to do is take a look at you. Then I'm not so blue. When you're close to me, I can feel your heartbeat. I can hear you breathing in my ear. Wouldn't you agree, baby, you and me got a groovy kind of love. Anytime you want to, you can turn me on to anything you want to, anytime at all. When I kiss your lips, oh, I start to shiver. Can't control the quivering inside. Wouldn't you agree, baby, you and me got a groovy kind of love. When I'm feeling blue, all I have to do is to take a look at you. Then I'm not so blue. When I'm in your arms, nothing seems to matter. My whole world could shatter, I don't care. Wouldn't you agree, baby, you and me got a groovy kind of love. We got a groovy kind of love. We got a groovy kind of love. 谁，不看你的眼，不看你的眉，看的时候心一跳，看过以后眼泪垂。 忘了我是谁，回想当年台湾校园民歌时代的一首歌，再在时间长廊里面再回卷 rewind 翻去到1957年，有出荷里活的电影叫做《木野芳中》Tammy and the Bachelor 里面有一首主题曲 Debbie Reynolds 德皮雷洛，一首叫做Tammy. I hear the cottonwoods whispering above, Tammy, Tammy, Tammy's my love. The old hoodie, our hoodie, who's to the dove, Tammy, Tammy.Tammy's my love. Does my darling feel what I feel when she comes near? My heart beats so joyfully, you'd think that she could hear. Wish I knew if she knew what I'm dreaming of.Tammy, Tammy, Tammy's my love. 繁星闪照的晚上，时间到了，都接近凌晨了。希望天上的星星，其中一颗你和它有缘，照耀着你，你亦都找到它的踪迹。就在银河的末端，你找到这一颗星星，希望是幸运星，全属于你的一颗星。 When love doesn't seem worth the living, and you don't really care who you are, when you feel there is no one beside you, look for a star. When you know you're alone and so lonelyAnd your friends have traveled afar, there is someone waiting to guide you. Look for a star. Oh, everyone has a lucky star that shines in the sky up above. If you wish on a lucky star,You're sure to find someone to love. A rich man, a poor man, a beggar. No matter whoever you are, there's a friend who's waiting to guide you. Look for a star.